这失眠，身后一圈又一圈，心魔的我睁开眼，看着窗外的蓝天，窗中的我在流泪，越过你闪烁的天，充满了生日愧，突然哽咽，一切一切，我多想回你身边，沉着这雪山路马的泪眼，你幸福转动的多么甜，我多想回你身边，走过最初相遇的地点，好让我再从头复习一遍。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皆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来关注国内资讯。就网传4月24日、25日在北京鸟巢有慈善活动，参加者可领50000元的信息，北京军警昨日回应系不实传言，对造谣传谣的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安徽6月1日起实施旅游新规，若游客在禁止通行、没有道路通行的区域进行风险性较高的旅游活动，一旦被困，产生的救援费用应由旅游活动组织者、被救助人承担。西安市遭受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城六区及长安区文曲公社欲禁销售燃放烟花爆竹。21日，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下发关于调整南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将从今年5月1日起开始执行。此轮政策调整主要是保障刚需，收紧二三套房的贷款政策，其中购买第二套住房或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由现行的不低于20%调整为不低于50%，而三套房则明确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这意味着南宁市的公积金贷款的准入门槛将提高。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江湖招募令到 FM 1033，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1033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无意，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是由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扯到去年哈，2016年呢，整个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呢没有那么快哈，只有 GDP 只有 6.5， 所以呢加上这个社会的快速老化，老龄化社会，所以一大波这个即将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就面临的是养老的问题啊。所以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有过首次叫同步调整企业、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去年是有过这么一次同步的调整。那最新的消息，根据人社部和财政部，听好了啊，这个消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联合发布的一个这么一个通知，说即将在2017年今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每个月领的那个养老金，将会在2016年的基础上上调5.5%，是不是好消息？当然，这个上调5.5%，这个大约这个数字之后呢，将会有1亿多的人，从中得利哈，包括8900多万的企业退休人员，1700多万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都会从中获利。哎呀，这个养老金上涨啊，这是个好消息啊，皆大欢喜哈。但是说实话，一说到老啊，我自己一说到养老的问题，以后老了怎么办？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这感觉就像是，这整个世界，整个福利社会，闻起来呢，就像是刚刚从洗衣机里拿出来的衣服，那个香啊，是吧？但为了让你充分感受到这种香味儿，他们要先让你闻闻还没洗的脏衣服。 你的爱像把锁，锁住我的自我，找不到一片能让我自由呼吸的天空。对你太放纵，先让自己陷入牢笼。我不要这样自怨自怜，为爱所梦。我不想再听你说的太多，那一套天长地久都只是无聊的承诺。越是爱的浓，恨也就越来越沉重。不如让彼此放下包袱，各自追求。放开我，放开你的手，让我从迷惘中逃脱。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放开你，放开我的手，一切我已经看透。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让

知道你无法去摆脱过去失败，坐着地上的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不知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成眠，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不知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摆脱过去失败，坐着地上的你快对我说，别让我不知所措。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哭着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睁眼，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哭着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哭着难眠，告诉我你一样不睁眼，告诉我你也盼我出现。想着你的黑夜，我想着你的容颜，反反复复哭着难眠，告诉我你想我千百遍，告诉我一切都会实现。 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终身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4月10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福城嘉兴县财神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砸金蛋，拿家电大奖，满1000返1000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车享一夜三天，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这里然是雷人秀，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不知道你身边家里的孩子哈，或者身边的小朋友们玩不玩手机呀，或者是平板电脑啊这一类的触屏电子产品。这是有一个最新的伦敦大学伯克贝学院进行的一个最新的调查，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小朋友们如果玩这个触屏产品的话，会使孩子们的睡眠时间变少。他们总共研究了715位有3岁以下孩子的家长哈，然后就发现这些孩子，75%的小孩子每天都会玩这种触屏的设备，手机啊平板。 六到十个月大的孩子当中，一半的都有这种触屏设备平板。25到36个月大，也就是大概2岁到3岁的孩子当中，大部分92%的都会有平板或者是手机。那这些研究人员就问这些家长，就是你的孩子玩平板或者是手机的频率，以及孩子的睡眠状况模式，最后就发现呢，每天没使用这个平板或者是手机触屏设备，每使用一个小时，就会使小孩子少睡15分钟。哇，当然这个研究人员也是提醒大家哈，家长们应该要限制一下孩子们玩平板手机的时间和总量，确保一下孩子可以不要一天到晚对着屏幕嘛，要出去运动运动，然后避免特别是睡觉前千万不要玩这种触屏设备，否则就是睡眠就更少了。我前两天还看了，就是有一个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哈，叫《妈妈是超人》。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妈妈呢，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刚出生，还有一个孩子大概，2、3、4、5岁的样子。这个2、3、4、5岁大的这个呢，就平时白天就比较吵，然后一吵呢，这个超人妈妈就把平板扔给他，哎，这孩子果然就熄火了，不吵了，平静了，安静了，你知道吗？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什么恶性循环呢？这个孩子吵，然后呢妈妈就给平板玩，平板玩多了孩子睡觉就更少了，更少就更吵，然后妈妈继续给平板玩，平板玩就睡得更少更少，然后之后就更吵，最后这个超人妈妈就跟心理医生哭诉，我真的不是超人啊， 是小时间要把我写进心窝，那份爱是心火热，你可以做出选择，空前绝后，明知道就别错过，造化再美的倘若虚实交换角色，就当作折磨，你就很独特，如何答案决定你够不够资格，如何我觉得你独一无二，如何答案证明我们情投意合，就凭我绝对是独一无二，有一根在眼前闪动，闪动你一个选择，我 由雪莱陪着你。哎呀，我很久以前就开始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什么时候我也可以说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或者是就是想出去看看，出去旅旅行之类的。然后也看到很多国际上比较流行的一种旅游方式哈，就叫穷游，不然你有没有游过哈？穷游真的是需要勇气的。通常情况下呢，穷游的旅客啊，旅游的人 游着游着没钱了，然后呢就会到这个地方就就地找一份短期工打一打，再挣点钱，挣点飞机票钱啊，或者是火车票钱啊，然后挣好了之后再继续上路，对吧？但是呢，最近在东南亚这个地区有一批西方的穷游客，就背包客，开始加入到穷人乞讨的行列当中了。当然，这个东南亚的当地人哈，就会看到他们城市街道上有一些，外国人就前面放，就跟乞讨的人一样哦，就前面放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现在正在进行穷游，但是我没有钱了，请施舍我一点钱吧。”就是这样的场景，在东南亚一些地区非常常见，而这样的场景呢，也让东南亚当地人非常的不满意，他们说。吼、哦、你们这种西方人外国人的这种穷游的方式，你们这种生活方式很奢侈的，自己不挣钱就知道讨跟别人讨钱，你讨来的钱应该给那些真正生活艰难的人用的，哪能给你旅游用呢、啊、对不对？比如说有一个东南亚当地的马来西亚的一个女士，她叫路易莎，她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她说了，她说这些穷游的游客哈，身在异国他乡，总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我就想问问这些穷游的游客，还乞讨的游客，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这种行为在我们亚洲是正常的呢？你们在自己的国家怎么不这么做呢？所以，外国人穷游乞讨引起了东南亚人的愤怒。但我跟你说，我今天看上班的路上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都很生气，你知道吗？我真的好生气，太气人了，太气愤了，太气人了，你知道吗？凭什么人家外国人一要就给我就讨不到呢？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我是骄傲的巨人。每一个早晨在浴室镜子前，却发现自己活在祈祷边缘。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呼来唤去的声压里，计算着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一点的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从不退缩。早晨在都市的边缘，我是孤独的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里面，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暗淡，夜晚不休，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一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七夕关怀，一零三三，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4月26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廊坊晴，24度到10度，首都北京晴见多云，24度到11度，晋陵天津晴，23度到12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喜欢用什么来泡水呢？薄荷泡水就很不错。薄荷叶有健胃助消化，促进新陈代谢，增强体力，抗衰延寿，清热解乏等这样的功效，而且还可以预防口臭。薄荷水尤其适合运动之后来喝，小小的一杯就可以快速的解渴，而且能够帮助排除体内的废物毒素。相信看到一杯薄荷水，你的心情也是很棒的，绿绿的，就像这个季节很美好，泡一杯薄荷水吧。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4月25日至5月1日，集美链家商场疯狂送现金，汽车开回家活动狂欢开启，3天4场抽奖，赢汽车使用大权，更有5%现金补贴，多重好礼等着您，赶紧拨打03167153305咨询吧，102国道电厂桥东路南。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这个外国人呢，除了去东南亚之外，刚刚说的外国人还喜欢去的一个地儿是哪儿？我们的上海哈。那现在有一个榜单出来了，就是外国人最喜欢的中国城市，最爱的中国城市，排第一名的就是上海，而且上海已经连续5年登顶这个排行榜的榜首了，是对外国人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榜的榜单。那这份榜单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一起研究出来的哈。当然他们问了一些外国人对于生活环境啊、教育啊、医疗啊等22个指标的投票，然后最后选出来的这个榜单，第一名是上海，第二名呢是北京，第三名杭州，后面是青岛、天津、深圳、苏州、广州、南京和长春，这是头十名。那很多人说为什么上海这么得外国人的欢心哈，有些外国人就解释说了，说对我们外国人而言呢，上海的工作机会多，然后对于外籍人士呢比较开放，不管是生活条件便利方面，还有对于外国的这种不同文化的包容度上，而且上海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移民环境，所以这上海这个城市包容度高，对于外籍人士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另外呢，像环保啊、经济发展啊，也是影响外国人选择居住地的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有一个外国人就解释说了，说上海是个大都市，你永远不会感觉在这个上海里，你永远不会感觉无聊，上海永远充满着惊喜、精彩，而且生活很丰富。哎呀，说到我们上海城市啊，那个夜景是非常出名的。今天我们的听众啊 ，Mick 还跟我分享了，说他以前去英国，体验到英国的商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说那商业街啊，早上10点半去，大部分都没有开门，然后到了下午5点半开始。大商场开始清场，门卫站在门口入口处，然后5点半哦，只许出不许进， 而且这个商场里的广播开始宣告说，好，我们的营业时间即将到了，我们6点准时关门。所以你想看那个英国伦敦肯定没有我们中国上海是吧，热闹啊，精彩啊，你永远不会觉得无聊。不过我听说后来尼克从伦敦回到上海之后哈，看着上海夜火，夜晚上这个灯火通明的上海，既兴奋又苦恼。哇，这真的是跟伦敦不一样呢，我那边伦敦那边6点就关门了，哇，这跟伦敦太不一样了。哎呦，我真的想陪我上海的女朋友逛 GUCCI 和 LV。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告别信用卡和那手提电话，另外去找一个荒芜的家。别笑我像 Richard 夜半潇洒，恐怕相思从此堕落在天涯。风起时里面许多深情表达，却没有半个吻是留给我吧。背起刀下一只孤单的鸟，被吞进天空蓝蓝的嘴巴，两手空空坐北京塔，难得舒服的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生活简单一点可能没想得太多，放不下，记不起。心里的表情该写上谁的地址，只好悄悄地写上我好爱你。然而没什么停在我手里，只好把它贴进心中的你。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人生其实不要任何玩意，却只怕有点东西放不下提不起。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轻松多神奇。不用害怕忘掉任何玩意，人生简单一点，可的美丽想得太多，放不下提不起。紧紧靠在我每个呼吸，我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跑了去西安去了一趟，发生了什么事儿？一起来听听看。李雷出国记。OK， 李雷最近去西安出差，然后呢就发现啊，就是很多餐厅的门口或者是西安的商场的拐角处啊，就很多自助的机器，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渊博的老婆韩梅梅就跟他解释说了：“老公啊 ，That's shareable chargers。什么是 shareable chargers？这就是。”叫共享充电宝。你没有发现最近这个共享事业产业正在迅速的占领我们中国市场哈？那在西安共享充电宝也是非常的流行。那 shareable chargers are available at 37 sites in Xi'an, including restaurants and shopping malls. 在西安呢，包括餐厅啊、商场有37处商业区域都出现了共享充电宝。那共享充电宝的使用方式当然给我们共享单车差不多啊，就是你只要扫描一下这个充电宝上面的二维码，就可以租到一个便捷式的这种电源，然后呢可以给你的手机充电。使用之前呢，当然是要付押金的，押金是100块钱，一个小时1块钱，一天最高是10块钱封顶。哎呀，同时呢，除了这个有共享充电宝，还有一些会出售数据线，就10块钱一条。不过李雷说，哇，这西安市民都共享充电宝啦，这说明电池不中用啊，随时可以没电，随时需要充电宝。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不够人分，所以怕再为谁做出牺牲，还要有天分，所以我始终学不会放任。我不够天真，不允许人傻傻的等，对自己残忍，多残忍，我要有分寸。我太过认真，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多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我太过认真，所以才相信所谓的永恒，爱让人慌神，所以止不住不小心沉沦。我太负责任，不允许有太多悔恨，对自己坦诚，不坦诚，我自有分寸。我只是无辜的人，很需要谈起身，有一些文字的吻只留给伤过的人，明知道有些问题没有答案还是要问，原谅我以为我就是

犯错，于是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与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我们分手吧。 好，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的温馨提示。我们的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呢，可以将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至少降低 40% 以上。那交警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开车出门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为儿童选用适合他年龄和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者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 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雪雷，这里是雷人秀，接下来好音乐继续。 亲爱的，我亲爱的，烟花冷落，你将我遗忘，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天地之间满处青山。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25号上午，我市分两个阶段相继召开基层党建专项述职评议会和全市组织工作暨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推进会议，贯彻落实省委和廊坊市委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精神，听取镇街道党委书记和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述职，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和廊坊组织部长会议精神，对全市2017年度组织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同时对全市基层党建提升年活动进行动员部署。韩占山、刘连杰、王凤海、孟建正等市领导出席会议。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主持全市基层党建专项述职评议会并讲话。韩占山要求，第一，要提高思想认识，增强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和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关于严厉打击京唐城际铁路路由沿线三抢行为的通告，京唐城际铁路项目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交通设施率先突破标志性工程，是京津冀城际铁路路网规划中骨干线路，按照线路设计走向，该项目途经我市燕郊镇，为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防止出现抢灾、抢种、抢建等违法行为，确保本项目征地拆迁工作顺利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河北省地方铁路条例、河北省铁路安全管理规定和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整顿公路铁路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抢灾抢种抢建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现通告如下。一、县位保护范围，京唐城际铁路项目廊坊段途经三河市约 9.8 公里，项目涉及的县位保护范围主要包括地勘县位中心线两侧和站场设计边界各50米范围内。二、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严禁在上述范围内新增建筑物、构筑物、种植物、养殖物，新增部分一律不予补偿，一律停办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买卖、交换、赠与、租赁、抵押、息产等手续，一律停办房屋新建、改建、扩建、装修和改变用途等批准手续，一律停止挖塘养鱼、搭建大棚、虚设坟井、采石取土、抢种名贵树种和药材及各类建筑等建设，已批复待建项目和已批复在建项目一律停止实施。三、对组织抢灾、抢种、抢建活动，涉嫌诈骗国家建设资金或危害公共利益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四、对直接或间接参与违法抢灾、抢种、抢建的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给予党政纪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请广大人民群众加强对抢灾、抢种、抢建行为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举报。举报电话：燕郊高新区管委会3312796，燕郊镇人民政府3312422。市国土资源局3150026。特此通告，三河市人民政府2017年4月25日。 江湖招募练高 FM1033 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1033 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51033，177011510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士达0316-3725-888。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Racing is in our blood。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富祥，中国黄金盛会无意，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涂城家居建材城五一家装季，来就送好礼，领红包，砸金蛋，拿家电大奖，满千返千折扣券全场通用，更有欢乐车享乐翻天，免费接送，服务到家。 迎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们话题来了啊，聊一聊家务活，你最擅长什么？我最擅长的家务活就是把一个月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然后让洗衣机洗。你呢，这个聊一聊最擅长的家务活哈， 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关注微信搜索品味1033。 嘿嘿嘿嘿，巴拉巴拉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嘿，巴拉巴拉啦啦啦啦啦啦。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我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是一种东西车，好时光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祝福，愿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心里不如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你的名字心，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你的眼光是一颗流星球，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会祝福给你快活。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姓名，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Hey!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Yeah! 变成的戒指在身边。

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未来的爱。 杨奥留言说，家务活当然是擅长吃饭睡觉啦，如果说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让我做我最擅长的家务活，我希望我可以吃饭睡觉一辈子。那上天给你机会，你老婆不会给你机会的。 因为你转身间的眼神表白，等待间的小孩一意不舍的想出来，回头想看我是不是还在，永远不会有意外，不看见你微笑我不走开，感

起，眼睛闪耀亮太多纹理，那下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他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他突然吸引你，有你才进你的隐形眼睛，他已经和我交交之力，小眼睛不要放弃，眼睛像月亮它多美丽，那像你的眼睛放出你的电力，它已经慢慢注意到你，小眼睛不要怀疑，你的眼睛对它太让人心仪，有你才进你的隐形眼睛，它已经和我交交之力。 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你最擅长的家务活，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水仙已成鲤鱼去留言说，是的，我真的是全能选手，你们个个开车听广播，可只有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听广播，烧饭的时候听广播，吃饭的时候听广播。那个鲤鱼啊，找个伴儿吧。 救护车到医院的时候，你听了脉搏，心跳已连成一线台词，而我不忍听了，当人生走到尽头，恍然无奈，悄然止步，才终于感到命运面前我们躲不住。还痛吗？坚强是你引以为傲的盔甲。还累吗？终于可以彻底将心事放下。这只是个梦，做的人难懂，谁能永远活在清醒中？若不想平庸，拿什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非梦，是真是否谁还在乎？繁华中我们都是片刻停留，留不住的梦。我提着不敢装太满的行李再次到达，直到哪儿还能是家？记得吗？你说过勇敢的人住在天涯。你好吗？有没有回另一个世界的家？人生这场梦，做的人不同，有人驰骋，有人在不疯，该何去何从？该怎么证明我曾经来过？匆匆这一生，似梦也非梦，是甜是苦谁还在乎？繁华中你我都是瞬时漂流，留不住的梦，不再会让伤痛无限扩大，勇敢骑上命运的黑马，在这世上留一道光。 我还有半生追求。昨晚的朝露，

什么也没发生过，我总要学会自己承受。也许吧， 也许吧， 那戒指因为诚心的错， 哒哒， 以前的激动之余，你爱可以落后，只懂得付出不知闪躲，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落落，总是淡淡轻少不能懂得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曾经爱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真心剩下心中的的承诺，你要我用什么去符合，曾经爱是那么美丽，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了，结果呢还不是要泪流，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说到家务都是累呀，从洗饭做饭都是我，晚上等孩子老婆睡觉了，最后收尾的工作都做好，我才可以上床睡觉，谁叫我这么心疼我那两口子呢。哎呀，这么早睡觉这好啊，说明你们家两口子不玩平板。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咯， See you。 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的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抓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停吧，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把我困在我 下这眼光，情人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人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与凄凉，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人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人